有浪跌浪，没法坐轮船，坐一艘巡洋战舰找我。若你这一刻未找到车时，仍能搭地铁飞到过河，不管你如何到达这里，一口气前来却别要睡。如没有铁马，求你奔跑你的腿，赶快回来我身边，讲句从前爱的没改变，不许污染未松开过月老的线。有过多一片海水。